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发言人13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即将离任的奥巴马一伙连日对我们放出好战妄言，反复露出陋习，甚至声称要把93000吨级核动力航母考尔文森号从美国本土紧急出动到朝鲜半岛周边水域等，新年伊始就闹得鸡犬不宁。考尔文森号有很多舰载机装备了核弹，它将在1月中旬到达夏威夷，同包括驱逐舰和巡洋舰在内的舰船组成打击群号，到朝鲜半岛周边水域去进行各种战争演习，来威胁和恐吓我国。美国把日本横滨港作为母港，经常部署包括核航母罗纳德·里根号在内的打击群，又要追加投入另一个航母打击群，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动向，不可不问是一种要在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造成新的军事紧张的极为危险的挑衅性妄动。与此同时，奥巴马一伙继续指责我国采取增强国防力量的正当措施，并公然放出狂言，说什么将付出代价等等，还同其走狗势力进行各种密谋，策划即使政府交替，以持续进行对朝制裁施压，尽早日期内在南朝鲜强行部署萨德等阴谋。今天我国是世人都予以公认的新的核强国，其新的战略定位就是奥巴马他自己既不知趣又有偏见的时代错误的对朝敌视和强硬扼杀政策所带来的必然产物。我国与昔日截然不同，还拥有无穷无尽的发展潜力，美国应当正视我国的地位、力量、志向和理想，还要为自己做明智的选择。如果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继续进行核威胁和恐吓，不停止以一年一度为名在我们眼前进行的战争演习骚动，那么我们将按照早已所声明的那样，不断增强以核武力为中枢的自卫国防力量和先发制人攻击能力。谁要是逆行于大势所趋，执意干出愚蠢的妄动，就只能遭到悲惨的失败和灭亡。